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方针早年受到不少人怀疑，但香港回归之后都能够成功落实。梁振英认为，在政改讨论中，不少声音似乎都要求中央放弃自己的权力，但他强调中央一直都是按照基本法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而特区政府亦都在中港问题上以港人利益优先，先后推出双非孕妇来港零配额、楼市双辣椒和限奶令，已经引起很多内地人批评，相信内地人批评他比香港市民更多。被问到会不会竞逐连任的问题，梁振英只是说会集中精力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逐步落实政纲，是否竞选是日后的事。民主党刘伟卿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会见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的决定，他说会同张德江反映必须要撤换行政长官梁振英改善问题。刘伟卿说，梁振英好勇斗狠，将朋友当成敌人，无论政治上抑或民生上都没有能力担任行政长官。他举例说，港独问题原本不是一个议题，但因为特首在施政报告上斥责学院的文章，才激起民愤，期望中央政府能够有量度听取香港大部分人的意见，恪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理念，让香港选出自己的政府，化解本港的内部矛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日，同时延长经济紧急状态60日。他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企图颠覆他领导的政府。马杜罗下令军队演习应对国外的威胁。他又说，在国家经济面对危机的时候，必须维持国家的生产力。他下令当局接管所有停产的工厂，监禁停产的负责人。委内瑞拉饱受粮食及能源短缺、严重通胀、示威暴动等危机困扰。反对派日前联署要求马杜罗举行公投，以决定他是否要落台。有反对派人士批评马杜罗颁紧急状态是再度违宪，原因是他惧怕被迫落台。有美国情报官员说，越来越担心委内瑞拉的经济失控可能会导致政权崩溃，马杜罗未必能够完成任期。看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天色渐转明朗，只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简报完毕。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现正联播。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我哋讲妙论天下呢，梗要讲庙啦。咁呢间新圣寺呢，即係成年新圣寺呢，最妙嘅地方呢，就係、是、你拜完神之后，你再上去嗰个塔里面呢，嗰、那个橙红色嗰个塔里面呢，你会见到个不动明王呢，係成三层楼咁高喺里面。而且係成个紫红色。咁然后 紫红色 噶，咁咧哇七彩缤纷，因为日本嘅宗教咧属于佛教咧，佢系认为世间上咧即系所有成佛嘅人咧都可以睇到彩色嘅、 嗯。 如果系一个迟钝或者一个冇智慧人咧， 喺呢个世界里面只係睇到黑白嘅啫。咁、所以喺日本嘅佛教里面或者我哋讲叫密宗呢、就係、认为呢係要封城，所以呢乜嘢啲嘢都係彩色嘅。咁呢就去到呢个寺庙你会睇到彩色缤纷嘅嘢。 哇，好想去睇 呀， 去 都定够上。 但係阿林记因为你哋少日本你要留意喎。日本而家好多嘅飞机呢唔係去成田机场喎。 去羽田啊， 去羽田喎。嗱、有咩羽田同成田有咩分别先？ 羽田近近个市区好多啊。 系。 但係呢佢班机咁次数就唔密嘅。 系 啦。 嗱而家呢就多咗去羽田嘅。个理由呢就原来羽田呢係嘅附近呢大概行五分钟到十分钟到呢嘅车程呢就已经即刻可以落咗条隧道。嗰条隧道呢大概行十五分钟到就出嚟一出已经伸缩啦。 係呀係呀係呀。 好、方便啊。 嗰条隧道呢就好有争论性。 喺点解呢 一条地底嘅隧道要行成十五分钟、你諗下佢係几长。 係呀、 但咁长嘅隧道里面如果稍有差池呢、其实嗰个危险性係几大㗎。 係。 你啲车点样出返嚟呢如果里面火烛点算呢咁、所以我都喺度一路怀疑緊佢嘅计算。你知日本人好小心计算呢啲嘢㗎。但係呢有咗嗰条路之后呢係直成由羽田去伸缩呢、以前係有成个几钟头呢而家係减到半个钟头已经到。 30分钟至40分到。 所以冇咗话喺机场去市区好耐又烦啊嗰样嘢。 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方便啦。咁呢就非常之即係难得。咁呢就我日本呢就即係一定係古灵精怪。 系啊， 咁咧就专系 rack 嗰啲古灵精怪的地方去啦，咁咁咧就喺东京咧、就我咧就最中意去咧，就反而唔系寺庙啊，系即系寺庙就去京都呢、這个京都 圣 大阪啦，嗰条线咧我就东就寺庙。东京咧最出名嘅寺庙就系头先嗰间啦， 圣田。 咁咧东京咧最适宜去的地方咧就系、去 shopping 咧，系去嗰间高密屋嘅地牢， 系系系系系。 嗰间地牢有啲乜嘢好咧？就系、你会知道咧。全日本最好食嘅嘢咧喺晒嗰度， 生果啊， 喺晒嗰度， 屋正啊，新 竹站。你知唔知今次食咩生果？ 依家呢期啊嘛，士多啤梨， 枇杷， 哦， 枇杷果好好食。 哇，我食咗一个成世未食过咁好食嘅枇杷。枇杷你知唔知咩啊？ 枇杷我就食过菇咯，但我未食过真正嘅枇杷。 真正新鲜枇杷果系好好食， 系咩味？ 一定要食日本嗰个 枇杷，好似我而家手咁大个， 清甜多噶。 剥开里面四个核， 系 咁咧就一个橙 橙橙黄黄咁样 嘅， 系啊。 咁咧就又甜又成。咁日本人咧同我哋香港人唔同嘅。日本人咧就系有咩好嘢咧就留俾自己食、然后咧就全部唔好食嘅嘢咧就送咗出去。 化妆品都系。 中国人同香港人咧就唔系嘅，有咩好嘢咧就 出咗去先。 咁出之我哋香港食嘅生果同水果咧，系最渣嘅、所以我唔中意喺香港食斋咧，因为香港斋唔好食啫。我喺日本咧就逗留咗五日咧，我五日都食斋， 好开心。 点解咧？佢日本所有啲餐厅全部其实已经食斋㗎喇，冇乜食肉㗎喇。咁呢就有一间最出名嘅百货公司，我一行入去呢我就要睇风水。点解睇风水呢？因为我上两个礼拜喺呢个节目度介绍过痛床。嗰间百货公司我直接发现得到啦。第一有痛床卖。第二呢佢个第一嗰、那个地即係地 地面嗰层。 地面嗰层呢好生意得不得了㗎嘛，差唔多即係全日本最高消费嘅地方就嗰度啊嘛， 我发现银座啊嘛， 我唔系银座，系喺新宿嘅。 哦，新宿， 佢嗰个顶咧个造型咧，原来就系个同床嘅造型嚟嘅。 系 同床嗰个 四条柱， 你讲 I 字头嗰间系嘛 ？I 字头嗰间，嗰间嘢系出名系厉害消费。 佢越嚟越犀利啊！佢啲嘢，我都中意行嗰间，我必去嘅嗰间嘢。 嗰间嘢咧，嗰间嘢咧，我研究咗个风水廿年 嘅。哦， 佢嗰间嘢嘅风水咧系绝。对唔简单，点解佢又未必揾师傅去搞，即係有运啫。但係呢我哋要喺嗰度偷师就话呢佢整嗰啲咩图案或者乜嘢落去而使到啲人行入去嘅时候呢咁猛消费。 好肯 我最孤寒嗰个行过我都死嘅。我都消费嘅你呀由此我只要忍得到我消费呢咁佢凭乜嘢呢就 係 凭住佢嘅磁场。咁同埋呢即係你喺日本呢我哋当然啦唔系间间百货公司你想买嘢，但系嗰间百货公司咧系攞你命嘅， 即系真系会放低钱嘅， 你一定死梗啊！ 系啊，咁啊嗰间系出名嘅，全行都知噶啦， 系啊， 就唔系喺银座，而系喺新宿呢一间，呢间咧系绝对咧个风水系厉害到不得了嘅，咁就以前咧四楼咧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咧。 系请咗呢个法国嘅一间好 top 嘅高点嘅铺头嚟呢度做做签咗约签咗一年。 嗯、 当时咧我唔知佢签一年，如果知咧我日日去食啦，成日去日本啦。最好食嘅沙律同埋最好食嘅斋喺嗰度食， 喺嗰度食到 斋。即系全部都系斋嘅而家，但系咧人哋嘅斋整得好食噶嘛，香港嘅斋整得唔好食，所以我香港咪唔食斋咯。 好啱我去， 你自然去嗰边啱晒啦。佢而家嗰个 移民过去啊， 佢嗰个地库咧，嗰个食你去食早餐好，中午餐好。全部都斋， 我特别中意去地库嘅师傅，因为咧我曾经试过喺日本咧，头先你问我咧，有冇试过撞板去旅行啦、嗯、？Touch wood， 即系撞板就未试过，但我试过喺大阪嘅地下街嘅商场度中奖啊，系中头奖啊，10万 yen， 咁犀利 啊！ 你喺大阪添啊？ 大阪啊！ 哇，你咁另类啊！但而家咧就除咗东京之后咧，加江美仪原来大阪都好去咯，大阪 我又去， 都好现代咯，以前冇咁现代 嘅，而家全部都系中文字啦， 而家好现代， 条心斋条。 系啦，深斋条咧，而家越嚟越诶靓又现代，咁、所以其实香港人咧系 好多选择嘅， 系啊，同埋啲酒店好正， 金泽都好， 大阪好咧，大阪啲酒店咧价钱平少少，但个 size 大好多啊，因为东京真系太细啊啲房嗰啲， 同埋而家日本平咗， 平咗 七几啦，师傅又 升翻 上七几啦，但系都 但系保险都系去噶啦， 所以真系冇乜所谓。 咁咧就又啱后生仔去啦，又 退税啦， 游行都得啦，而家就算你自己去都好方便噶。咁啊，非常之好。 我又想请教师傅啦，我唯一咧即系觉得自己即系 touch wood， 即系唔系咁好彩嘅咧，唔知点解咧，通常去旅行咧，无论嗰个地方其实明明唔系雨季咧，我都会令到佢落雨嘅。 即系你去到嗰度落雨 嘅，觉得 系，我觉得关我自己事咯。其实除咗破之外咧，仲冇一啲方法咧可以令到 哇，你水多到去到嗰度，整到嗰度落雨。 我连去马尔代夫明明系阳光与海滩，嗰度嘅人都话俾我听呢。两个礼拜冇可能会落雨噶啦，我一落船即刻滂沱大雨，系、由头湿到落，我真系任何湿到地方都湿晒噶啦。 哦，呢样嘢咧就即系你要选择个季节啦。 系啊， 咁通常嚟讲咧就即系啲雨季你唔好去咯， 系咯，避避啦。 绝对唔去噶啦，已经但系佢唔系雨季都落雨啊。 哇，你咁恐怖啊！喂，呢度有冇滴水啊？ 系咯，我啱想讲。 哇，怪之我好似识咗你咁耐，有啲风湿病咧。 啊，唔系，师傅，你上次教我哋咧喺个洗手间度咧摆盆栽咧。 啊，呢、這个就问你系啊。 系啦，我真系好听话，去买咗个泥种嘅盆栽，好似叫做玉莲啊！ 喂，你下次你直播摆个盆栽度啦。 系啊，等我都知道嘛。唔系啊，我想问咧， 湿疹真系唔再漏水啦。 湿疹咪就系 玉莲啦， 都得用。 系啊，我 个 朋友啊，佢就问啦，佢问阿师傅啦，呢期即系我自己有湿疹啊，好多小朋友湿疹啊，咁样个点算咧？咁样因为今日又水月啊嘛， 冇错， 起码挨一个月啊嘛，要咁啊买个泥种植物，买个玉莲啦，就系个叶好厚嘅， 个 样好似芦荟，但系佢冇刺嘅， 冇错， 就细细盘 嘅， 系啦，尖尖榄角形咁样嗰啲。 原来湿疹同埋水多咧。就系一个盆栽搞掂， 我真系话，我真系湿疹到真系大件事，我又 系，咁所以特别系呢段时间，特别 呢段时间啊， 系啊，咁所以当然你话即系湿疹再严重啲就风湿啦，其实原来盆栽都系针对风湿病嘅， 系， 即系风水上面都系有啲医嘅，咁都系用呢样嘢。 总之唔好系仙人掌啊嘛， 唔好仙人掌，唔好有针， 唔好有刺，唔好有针嗰啲得噶啦。 系啦，咁啊，譬如呢啲咁嘅水多嘅月份咧，都系比较容易引起啲风寒啊，风寒即系等于我哋咳， 系啊。 所以我都咳啦，咁冇办法， 我琴晚都有鼻声咳啦， 你都咳啊？ 系啊， 咁啊，最主要日本咧，我就去揾咳药水咯。咁咧就一只叫乜兔牌啦， 系啊系， 讲得噶啦，师傅。 咁啊，成樽咧就即系饮咗两啖啫，就已经好翻啦。日本，我已经可以 系咪空气好啊？嗰边 我已经可以食即系劲嘢啦。 因为喺天衣位度买噶， 我有研究喺个房之间喺个位置摆， 系 咁咧就跟住咧就又手痕咧，又买嗰只即系感冒药咧，你要知道 金色嗰只， 金色嗰只咧， 好好噶真系。 咁咧，我导游就话俾我听，佢话咧粉嗰只咧就靓过药丸嘅。 但系我就最近就我不嬲买粉嘅，我最近买药丸点解？因为我啲爹哋妈咪年纪大咧，好论尽啊，去讲 老人家， 因为食药丸化嗰度再 又好，佢系成口唔知点样开咁样。 咁于是咧，我就又买一樽丸嘅，就买樽粉嘅， 系我就系咁。 咁我咳嗰日咧就试过粉嘅，一食咗落就好翻。 咁之后呢又食到好劲呢又 cut 返。咁我又食根软嘅，食极都唔得， 真系争咁远。 个软系胶囊嘅定系？ 佢唔系胶囊嘅， 成片嘅， 一粒一粒 一粒圆， 一粒圆，好似糖咁嘅。 即刻要换翻粉嗰个。 哦，我争咁远 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就唔讲唔知。 呢只药佢有少感冒头痛咧，好好噶。 好咁大家又留意一下呢啲啦。咁啊，翻嚟继续同大家爆下有关于台湾嘅料啦。 好啊， 台湾。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可以强化治愈能力，还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今日下午四点到四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的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起为健康打气。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在前往热带和寒带地方的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的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饮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四点半至五点，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哇，夜婆，呢个咩节目嚟噶？嗰、那个家家几可爱哇、 啊！阿 Sugar 都几盏鬼喎、啊， 即系讲出五大洋嘅其中三个洋啊！ 印度洋、太平洋、海盗洋， 冇海盗洋啊！ 海盗洋啊！ 江洋， 江洋。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五点至七点非常班房， 几得应啊！ 知啦， 朋友你幸运啊，有我灯神喺度，你有咩愿望我都可以为你达成噶。 太好啦，灯神灯神，我想要一栋半山豪宅啦，一架野马跑车啦，仲要有好多好多钱，等我可以同 Honey 环游全世界啊！喂，灯神。做乜缩翻入去盏神灯度啊？ 哇，你咁多要求，睇嚟我都要破产啦，梗系走数啦。 想实现呢啲愿望，唔一定要求神保佑嘅。港股交易日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听实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理财一粒钟时段入面嘅理财精英班。 我哋会请嚟多位理财达人，带埋亲身个案，传授理财心法，教大家轻松赚第一桶金。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七月十四号话之前上 www.yj.edu.hk。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啊，两位主持，我话俾你听咧，即系我哋后生嘅时间咧，就即系识女朋友啊， 即系几年前 嘅 啫，系嘛？ 识女朋友啊，我哋即系拍拖咧。 嗯， 佢维多利亚公园嘅啫，阴公。而家啲后生仔拍多台湾， 系啊， 你明啊？日本 ， 哇， 韩国， 吓、啊，真系犀利啊！咁所以咧，啲后生仔咧，你问佢即系台湾咧，好熟。点解？因为佢哋觉得台湾好安全啦，好、舒服啦， 有交通道啦， 系啦。台湾咧近呢几年特别靓咧，系靓喺边咧？第一系开始冇咁多机车啦，以前好多嗰啲 过唔到马路噶， 好难过马路。 而家冇啦，而家已经冇啦。另外咧，就以前你知台湾咧，全地都系血嚟噶嘛？ 吓、啊，点解嘅？ 因为食嗰啲槟榔咧，啲人 系 吐到成地都系血噶嘛。咁啊，于是咧就有个外国记者就话咧，就搞错咗啊！台湾人好辛苦噶，个个人都吐血噶咁啊嘛。咁啊，原来食槟榔。咁我咧就去台湾咧就。即系真系食槟榔咧，真系几好食噶。 我食过我都， 你哋试下，即系 我食过，我食 咩嚟嘅？酸酸咩咩， 因为唔系好难讲俾你听，辣辣地咁样，系啊。 咁我讲起台湾咧，我就即系认真奇妙嘅，因为咧，我而家日常生活我唯一食嘅水果咧，就系台湾嘅莲雾。 哦，莲雾食 个名都好听。 年年我都喺台湾咧，要买好多莲雾翻嚟食噶。 嗯， 同埋咧，即系爱屋及乌咧。 其实香港都 泰国嘅莲雾我都食埋啊，而家。 即成日净系食莲雾， 沈少少华梅粉好好食， 系咪啊？ 系啊，咁啊，台湾就即系莲雾。 铜锣湾都有莲雾树啊， 而家有咩？ 系啊， 系咩？ 我有一年嘅夏天咧，一昂高头望咧，咦？点解嗰棵树咁靓，咁多红色 嘅？大堂都有， 系啊， 系咪、啊？ 大堂都有。 好啦，咁啊，而家譬如举例啊，我哋嘅听众啦，包括林记啦，就去台湾啦，咁啊问阿 Sir 啦，咁去台湾要买啲咩翻嚟咧？咁、台湾系三样嘢要买翻嚟，第一咧就去嗰个叫乜村嗰度买嗰啲牛乜糖， 不如讲直啲啦， 即系可以讲出街嘅咩？ 得啦，你冇嘢唔得噶。糖村嘅牛咩糖啊？ 糖村嗰啲咁牛奶糖咯， 牛奶糖 系咯、哦，因为呢个系第一排第一噶嘛。第二样嘢咧，你就要而家就唔兴食即系猪肉干噶啦，食猪肉籽 籽啊，边个籽啊？ 0.002咁薄嘅，即系要脆到不得了嘅、 哦，好似纸咁薄嘅。我 通常嗰间铺头叫江记江记华龙啊嘛， 哦、 即系猪肉纸薄到不得了嘅。咁、哦、呢个咧第二样嘢要买。 Okay, 第三样嘢咧就而家最兴嘅，大家知嘅嗰、那个红穗珍三文治， 系、 即系咧佢嘅三文治主要即系佢里边嗰个酱嘅味道。 系、 但对我嚟讲系太细块。 系啦，咁呢个通常都啦。咁就如去台湾呢，如果你未食个太阳饼、你就未去过台湾。 係呀，同好食啊。 去食太阳饼呢，又去一间铺头叫李仪。 李仪。 我哋姓李嘅。 仪 系仪太仪。 仪太仪。 李仪。咁呢就佢嗰间太阳饼最好食嘅。咁而街边买太阳饼呢，全部都唔好买。点解呢？因为一隔咗夜一耐咗呢，佢就硬晒里面。咁要感觉嗰个酥嗰个感觉。 买返正货。 係呀。咁当然凤梨酥啦，凤梨酥通常都系、都系好多间都 食嘅。但我中 意食红豆麻薯啊。 红豆麻薯呢、這个。 我好中意食红豆麻薯、 红豆麻薯就甜一啲。 但有咩酥皮嗰隻喎，唔係糯米糍嗰隻啊？ 咁、你识食啦， 酥皮嗰隻好食。 咁台湾其实最好嘅嘢呢，我老人家可能啊、我一定买酸梅汤嘅。 酸梅汤 台湾嘅酸梅汤系最好 酸梅好好靓 嘅，最靓嘅、所以咧就台湾酸梅汤系排第一嘅。咁、咧就酸梅汤有咩好咧？就而家开始夏天咧，呢、三个月咧，我哋通常雪柜里边咧一定会摆一个酸梅汤嘅。酸梅汤咧就酸梅同埋青梅咧系、代表住爱情永恒嘅意思。 哇！ 因为青梅咧同埋酸梅咧系代表系爱情永恒。同埋代表住永远青春嘅，所以梅系台湾嘅特产。 上次你我讲咧，我饮呢个梅酒啊嘛，咁饮到酸梅汤咪啱咯。 同埋催情嘅， 系咯， 啊，即系梅酒。 梅酒系催情嘅， 梅酒型好催情噶、你唔知嘅咩？ 我成日 通常个男你所以咪成日都饮多糖浆碟啦。哇，嗰日。新光咧就做你知做好多旧片啦。嗰、个林记咧上去介绍咧就着件露脐装。 哇！ 你知我哋咧就做嗰啲旧片啦。 热啊嘛！ 而家嚟紧做十届啊，啲资料咧，好多阿伯去睇噶嘛。 今晚做。 出资嗰阿伯咧，佢睇嗰日睇嗰套《乱世佳人》咧， 系 同埋睇另外一套 埃及妖后。 埃及妖后咧， 系啊。 呢、這个林记咧着件露脐装出嚟上台介绍。我哋新光而家啲嗰啲名片， 劲啊！ 出资咧引来嗰啲阿伯咧，个个咧 疯狂系嘛？ 疯狂望住佢 个土瓷， 睇埃及以后有得送， 有送土瓷。 唔系，我要证明俾阿师傅睇，我个土瓷系凹噶。 喂，我唔系啊，我系高度赞美你，我希望你嚟紧咧，我哋做天师 再着少啲系嘛？ 北非谍影啦。唔该你继续着嗰件衫，因为我发现到你日日都唔同衫，但系唯一件衫我希望你翻单，再煲嘅，再着嘅，特别喺新光嘅时间上台嘅时候，因为嗰件衫咧系露肚脐， 系，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阿林记嘅 肚脐啊嘛，哎呀，真系 原来都几得嘅， 都 OK 嘅， 都凹嘅，唔系突嘅， 我把尺去度度都成三寸深， 哇， 呢啲掂啊，呢啲 见位噶啦， 顺便同我介绍俾听。仲睇下呢几套戏啊！ 系啊系啊系啊！嗱、今日晏昼就系《天师捉妖》啦，咁嚟紧都有三套嘅。5月29日咧就系《北非谍影》。 哇 ，Casablanca 系啊！ 跟住十届做咩啊？ 十届就5月30日。嗱，唔好以为30日星期一咧，大家要翻工，唔紧要，我哋等埋你啊！7:30，晚上7:30先上。 哇！呢套一定要睇啊！ 我睇咗，呢个睇咗， 记唔记得？ 我记得。 红海嗰、 红海分红， 我细 戏院睇嘅呢套戏， 系咪啊？ 喂，其实一个震撼啊！ 啊，嗰度另外有一套戏，我觉得即系以前我真系同我嘅 lovers 去睇， 哇！ 超郎君 哦， The Way We Were 呢度一定要睇啊 ，May 二你一定要同你嘅 Honey 去睇，因为呢套戏系芭芭拉史翠珊同埋罗拔列夫做，非常之正嘅一套旧片，咁啊好值得睇。 嗰度系6月12日嘅，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啦，讲到旅游嘅嘢啦，咁啊但系因为我哋嘅节目都系有啲风水命理，咁咧就阿林记就话好多听众好多问题，咁我哋剩翻呢三分钟咧，我哋答下问题， 尽量咯，好唔好啊？尽量解答一下啦。咁啊，师傅咧响上个礼拜，应该前个礼拜嘅，就系讲有关啲白数物啊，即系话我哋屋企咧要储够108，系啦。咁有啲听众就问啦，咁鞋算唔算啊？咁108对一定系50对啊？系啦， 50对等于100。 哦， 得108， 唔可以过，唔可以过54对。 哦，唔可以过54对， 系等于唔可以过108。 哦，明白。 屋企里面唔可以超过54对鞋。咩？你笑？你一年多啊你？ 你快啲抌紧啲啦，抌紧啲啦。 好似好多又。 每次你买对鞋嘅时间就谂要抌一对， 系 呢个我教嘅。 买件衫都系。 咁于是你就会可以 keep 住。 我有啊，而家执紧嘢啦， 只鞋啦，你明唔明啊？ 哦 ，OK。 好啦，仲有啦。如果咧屋企有人去世，咁咧系咪要将佢所有嘅物品，包括咗佢曾经拥有嘅家私，都要全部抌晒咧？ 原则上是的。 嗯。 因为过世咗嘅嘢呢就等于佢所用嘅嘢呢就已经系勾咗啦。 是。 咁我哋就话叫唔能够得令啦。 嗯嗯。 就叫失令。 是。 咁所以通常古代到而家呢 是 都系唔眷恋嘅。 嗯。 都系要撤离嘅。 嗯。 咁淨系摆返一啲你觉得要纪念佢嘅嘢都系好细件嘅。咁通常嗰张床啊同埋嗰张相先期呢系唔可以摆屋企。如果要摆呢、哦都要攞红纸包住咧，系摆柜桶里边。咁啊，唔好即系一入屋企又见到嗰张大相摆度，嗰张大相通常都化嘅，即系唔会系摆喺屋企嘅。 但有啲人摆位噶嘛，屋企。 通常我哋唔系咁主张， 系咪啊？ 因为过咗世嘅咧，佢已经系冇咗个形象。咁、通常系变成地水火风空，即系同个大自然嘅宇宙融成一体。 融合咗。 咁如果你不断去 call 住佢嘅样咧，其实系令到佢唔舒服嘅。其实佢已经用灵性嗰个角度咧。去描写嘅， 冇错。 咁你仲用形体嚟到去描写咧，其实系同佢唱反调嘅。咁、所以通常嚟讲咧，我哋话活在心中咧，呢个系最美。所以通常过世嘅人咧，我哋唔会摆佢张相，再摆屋企嘅大厅或者摆屋企嗰度。咁通常摆佛堂或者你自己有一个房系个纪念嘅房， 细张相得哦，系 咁都会摆嘅。但通常都唔会摆屋企大堂嗰度，令到大家即系再成日谂住一个过世嘅人咁样嘅 咁如果先。先人留低的白数物，例如是有很多手袋的，是不是都要全部抌晒佢呢？ 通常都不要的。 捐俾人啦。 通常都不要的。 是咯。 好啦。咁啊对于是卧火同埋卧水就好多人问啦。佢话师傅就教呢头先都有讲过摆盆栽喺个洗手间度就可以加火啦。或者加火土。如果个老公呢就卧木嘅佢自己呢就卧火嘅咁系咪都系可以摆呢系啦。又或者有一个是卧水的咁样。 逢亲咧呢啲咧，我哋用翻个西北西南嚟定啦。西北方系嗰个男主人嘅，咁佢要乜你咪喺嗰个位摆多啲咯。西南方代表女主人嘅，佢要乜咪摆咩咯。咁你用咗呢个方位之后咧，你就知道边个位边啲。咁呢样嘢咧就系、是、以前我喺无线电讲过，就系、是、嗰个垃圾桶啊，系如果你喺个即系摆喺个厨房摆边个位咧，就避咗西南西北，咁啊男女主人就唔会变垃圾，咁嗰个其实个道理都系用西南西北同埋个正东正南东南， 系 嗰四个位嚟定晒你应该摆乜就得啊。但譬如个老公系要水嘅，咁去西北方嘛，嗰个位咪摆水咯。个老婆要火嘅，咁去西南方，咁喺西南方咪摆火咯。就搞掂噶啦， 自己去走啦。 好啦，一阵间我哋听电话啦。 好， 以听百面，论证四方。 好心原来佛祖施下法，点醒呢班咁嘅猪头饼，嗌佢哋唔好乱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星期一至五早上7:30到10:00，早晨八达通。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4:00至5:00，